眼神交换。原来恋爱现场感觉不想象的那样主观，夜傍晚好浪漫，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，夜傍晚我喜欢又情又义有你，月傍晚好浪漫，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，月傍晚我喜欢有情有义有你，还有天还有月傍月傍晚。 是最宝贵的语言。